嗯，你小舅舅干嘛呢？ 钓鱼呀。 钓鱼？有收获吗？ 半个小时了，毛也没有。 闭嘴，你行你上。 我是，来了来了，鱼竿动了。 这 啊，破鞋！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、静江文学城授权、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朋友们，快偷偷月票吧，要不这破鞋一掉一双，一掉一双，我快受不了了。 第108集。外面讨论的热烈，副本里的人则放着萤火虫，顺利通过了五组花池。门口到白色建筑物的距离看似不太远，但小路却曲曲折折的，并不能直线通过。他们在花池里左拐右拐，终于到了第二关。眼前是一个圆形的喷泉，不过没有开，池子里有一些积水，同样泛着金光。正中央的位置矗立着一座金色石雕，手拿重剑，看着华丽又严肃。他们被花池坑过一回，这次便让如初的傀儡在前面探路，免得走到一半又遇见一个惊喜。好在石雕就是石雕，不是什么缺德的玩意儿。一行人跟随傀儡绕过喷泉，发现后面是一条曲折的花藤走廊。走廊上轻轻垂着白、金、黑三色开着小花的藤蔓，枝条很长，几乎垂到了地上。它们彼此都有一定的间距，轻轻地晃动着，帘子似的挂在眼前，好看极了。 这是吹着东南西北风呗，往哪边晃了都有。 碰上可能就要倒霉喽。 这躲避障碍物？ 不走这条路会怎么样？ 我也想知道。 队伍里不止一个人在想这个问题，因为走廊两侧就是草地和小花，他们放着草地不走，为啥要走明知道有坑的走廊啊？如初一言不发，指挥着傀儡过去。只见傀儡迈进草地，刚跨出半步，身体便开始下陷，紧接着咕噜沉底没了。 沼泽，我去。 没办法，只能接受现实。如初便又找出一个傀儡，帮着他们探了探。白色定身，金色减速，黑色中毒，反正没好事儿。而且他们是各个方向都晃，玩家往往被定身后又会被附近的黑色或者金色藤蔓打中，惨上加惨。只凭这一点就能预想到有多少队伍会在这一关骂娘。江晨仔细观察了一阵，发现有几个似乎靠走位都躲不开，必然会被打中，便有些嫌麻烦，抬头看了看走廊的高度。其余人跟着他看一眼， 好像能爬上去，就是得要一个人在下面搭脚。 王飞鸟身为战神，自告奋勇：“ 我来吧。” 其余人都没意见，剩下的那个没办法爬上来，需要过走廊，而战神的血槽后中点毒也没关系。如初于是操控傀儡停在墓主前，王飞鸟则往傀儡的身旁一蹲，示意他们可以了。狗剩打头阵，踩着王飞鸟的肩爬上傀儡，再踩着傀儡的肩翻上走廊，站在顶层迈了两步。 安全。 后面的人鱼贯而来，只留王飞鸟和傀儡作伴。下一刻，如初直接指挥傀儡跳沼泽自杀，免得他还得在上面操控，浪费时间。王飞鸟正想拍拍傀儡的肩，见状哀怨地看一眼自家帮主，一个人孤零零地踏上了坑爹的走廊。他躲开了前面几个， 倒霉的被白色扫中，定住不动了。众人眼看着他又要被金色的藤蔓抡上，一行人身为驱魔师，便蹲下试着通过缝隙给他扔了一个驱散，发现竟然管用。王妃鸟急忙跳开， 谢了。 悠着点，我技能冷却了。 知道。 这话说完没多久，他就被黑色藤蔓打中了。上面的本宫最美暂时没管他，想着等他负面效果叠得多了再进化和加血，免得技能冷却，等到用的时候捉襟见肘。他们放慢速度照应着王妃鸟。片刻后，方景行突然道， 你们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啊？ 江晨侧耳一听， 水声。 其余人也停止交谈，一起回头，只见喷泉喷出一道水流，打在了石雕上，石雕身上的金粉随之褪色，露出里面的原貌，似乎是活的。与此同时，王妃鸟在下面叫道， 咋又撞上了？ 上面的人集体沉默。 你再撞一条。 王妃鸟不明所以，但很听话，便又撞上了一条黑色藤蔓。上面的人一眨不眨地目视前方，见喷泉瞬间又喷出了一道小水流，冲掉了一点石雕上的金粉。他们看着快像要完全解封的雕像，再次沉默。 哎呦，大小姐，你可真会玩。 王妃鸟视线受阻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。 怎么了？我还撞不撞了？ 你最好别再撞了。 为啥？ 免得有人来收你。 别问了，往前走，记得照顾好自己，别让我心疼。 王妃鸟继续前进。然而不撞是不可能的，这一关设计出来就是为了让玩家撞，区别只在于撞多撞少。在他又撞了三条藤蔓后，上面的人眼睁睁地看着雕像拎着重剑上了岸。上面的人道， 躲开金色和白色的，别管黑色藤蔓了，快跑。 咋了？ 说话的同时，只见下方的藤蔓齐刷刷往上缩，缠住屋顶，把缝隙堵得严严实实。一行人和本宫最美正要抓紧时间给他驱散和加血，就见技能根本放不下去了。王妃鸟眼见视野开阔，环视一圈，对上了身后过来的人，顿时懵了。雕像不和他废话，拎着剑就砍。上面的人不仅帮不上忙，甚至都看不见，只能听声音。两分钟后，系统刷出一条消息， 王妃鸟死亡。 几人一起默哀，外面同步更新， 报，唐僧队伍又死出来一个战神。 这有十分钟吗？ 好像差不多。 哎，上面的那个，你有本事冒泡，有本事再多说几句啊，到底是啥情况啊？ 哎，我知道我知道，我听我基友说，第一关是一口气打十只小怪，一共要打五回，难打又耗时。 完了， 两战神都死出来了。 几位帮主都知道第一关是怎么回事，看得又放心了点。一边是小怪池，一边是死亡池，炸烟花、走中线、贴地爬，他们都试过，根本不管用。如今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五组花池里的小怪池找出来，牺牲一个人，一口气把小怪全拉走，给队友创造机会，这才能省时间。但这是开荒，大佬们不可能一上来就知道哪边是小怪池，只能先打。眼瞅着大佬那队要够呛了，他们多下几次本就能积攒几次经验，离首杀也就更进一步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